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在中国历史上，皇上除了要治理一个国家，每天操劳过度之外，还有一件事儿，估计啊得让他发愁半辈子。什么事儿呢？那就是在自己众多的儿子当中挑选一位能力出色、人品出众的来继承皇位。咱们都知道，康熙爷下边一位皇帝是雍正，是康熙的四儿子，而且在雍正继位这件事儿上，到现在还都是一个谜。不过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仁兄可不是雍正，而是他的哥哥，一个本应该做皇上却没能做成的倒霉太子。出身高贵，但却不意味着一生幸福；身为太子，但却两度被立，两度被废。30年的等待，10年的禁锢，最终也没有坐上皇帝的宝座。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位皇子变态的人生？到底是什么让这位皇子和皇位擦肩而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几度臣服太子位的胤禛。康熙14年，也就是公元1675年12月13号，康熙的第二个阿哥胤禛被立为了太子。那个时候的胤禛不过才2岁大呀，虽然不是长子，却能受康熙如此偏爱，估计多一半得托了他母亲的福。首先，胤禛的亲妈是皇后，是康熙爷最宠爱的一个女人。再有就是，这位皇后生下了胤禛之后就因病去世了。自从爱妃去世以后，康熙就把全部的爱转移到了这个儿子身上，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学习教育，那都是煞费苦心呐。在胤禛刚刚懂事的时候，康熙就亲自教他读书，而胤禛呢也没让老爸看扁了，别看年纪小却非常聪明，4岁的时候就能熟读四书。为了打好胤禛的学习基础，康熙还特意请了2位大学士来给他当老师，规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而且一有时间就会去书房出各种各样的题目考察这个宝贝儿子。一转眼胤禛10来岁了，康熙觉得书本上的东西固然重要，可是从政的能力也得早早培养啊。所以当胤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康熙就经常带着他四处出巡，熟悉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当地的百姓疾苦，为的就是让太子知道江山稳固来之不易呀。康熙的宠爱和大力培养，再加上胤禛的聪明好学，使得这位太子从一个年少无知的小孩逐渐长成了一位文武兼备的少年。更为难得的是，胤禛这孩子体格健硕，相貌堂堂，要是搁现在啊，肯定是一个英俊小生，而且还是满腹学识的钻石王老五啊。要是康熙遇到什么解决不了或者是左右为难的事儿，胤禛总能在旁边帮着老爹出主意想办法。康熙看着自己这个儿子，无论是相貌还是学识都这么出色，心里这叫一个美呀。康熙29年，也就是在胤禛17岁那年， 康熙在亲征噶尔丹的途中突然病倒了，这人一病啊，自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所以他就派人把太子胤禛和皇三子都招来塞北行宫请安。然而虽然都是儿子，可是父子三人见面之后，这两个儿子神情却大不一样。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让一直疼爱胤禛的老爸一记就是20多年。父子三人见面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让一个从小疼爱胤禛的老爸对自己这个心爱的儿子有了新的认识呢？还一记就是20多年。康熙别看是个皇上，可为人却非常孝顺，他照顾孝庄太后30多年，向来是恭敬有加，可以说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大孝子。因为他本人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自己的儿子本应该也这样。这回病了，两个儿子都赶到身边，可身为太子的胤禛一看见老爸病了，不光一点难过的意思都没有，就像是看别人的父亲生病一样。而那个皇三子不一样啊，一看见老爹躺在炕上哭得跟个泪人似的，恨不能替老爸生这场病。康熙当时一看就琢磨了，我带兵在外打仗，这胜了还可以，这要是输了，谁来替我分担呢？我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现在我得病了，你居然不把我当回事儿，亏了我这么疼你呀。其实这件事儿要是放在一对普通父子身上，可能还不会这么严重。那个时候胤禛才17岁，生老病死的事儿估计他还不懂呢。在他眼里，他的这个老爸永远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康，死啊简直离他太远了。再有，这人一到生病的时候都会非常敏感，可能同一件事儿要是放到平常啊，根本不上心，而这个时候就会很在意了。但是康熙和胤禛不是一般的父子啊，康熙除了父亲还是个皇上，在他心里头，胤禛这种表现再加上有个皇三子在旁边对比着，这事儿可就大了。后来康熙以皇上的身份评价太子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此人绝无忠爱君父之心。您听听，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让康熙对胤禛开始有了不好的印象。虽然心里头有了隔阂，可是康熙还像原来一样处处锻炼胤禛的执政能力。在康熙第三次出征噶尔丹的时候，把朝中的所有事务都交给了胤禛。转年康熙出兵宁夏，还是让胤禛留守京师帮他处理朝政。但是就在康熙回到京城之后，却听到了这么一件事，太子胤禛疯了，见谁打谁，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宫女侍卫，谁都逃不了啊。康熙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可是转念又一想，因为这事儿就训斥太子，或者给他加个什么罪名，未免有些不通情理。打大臣算什么呀，自己还经常处死大臣呢。可是这件事儿也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啊。于是康熙随便找了一个理由，就把胤禛身边的几个人给治了罪。不过打这以后，康熙对胤禛的宠爱是一天比一天少，与之相反的是胤禛的疯病是一天比一天厉害。先是行为上动不动就出手伤人，然后是起居上白天睡觉晚上生龙活虎，最后是饮食上就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啊，每顿吃饭7-8碗，喝酒必须喝到醉。您说人活到这份上，要不然是入了魔了，要不然成了仙儿了。他的生活啊，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醉生梦死啊。可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害怕打雷，一听到雷响啊，就跟老鼠一样四处乱窜，被吓得魂不附体。 一个从小聪明好学、深得皇上宠爱的太子，怎么会突然成了个疯子呢？难道他真的疯了吗？出身高贵，但却不意味着一生幸福。身为太子，但却两度被立，两度被废。30年的等待，10年的禁锢，最终也没有坐上皇帝的宝座。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位皇子变态的人生？到底是什么让这位皇子和皇位擦肩而过？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几度臣服太子位的胤禛。其实如果说胤禛没疯，可在这之后他所做的一些事情也挺让人匪夷所思的。有一回康熙巡幸塞外，总是能发现胤禛偷偷的在帐篷外边向里偷看。胤禛的这种举动让康熙觉得他是不是想谋反呢？还曾经和手下的大臣说过这样的话：胤禛的病没有事儿，一个小孩子得病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你看看我，上有皇太后之忧，下系天下臣民之望，多难呐！言外之意就是你们看看，我上有孝庄老太后，下有黎民百姓，太子还整天盼着让我早点死，我容易吗？话呀，虽然说的没多重，不过作为皇上，康熙还是在最后的时刻做了一个超乎别人想象的决定。康熙47年9月，康熙把胤禛和朝中大臣招来，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的胤禛跪在大殿之下，听完了废太子的诏书，不光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还仰天大笑。和胤禛的反应完全不同的，恐怕就得算是写诏书的康熙了。他是一边念一边哭啊，直到念完诏书，伤心欲绝的愣是倒到地上了。在这之后，康熙接连7天不吃不喝，由于伤心过度还得了中风，右手根本不能写字，一直拿左手批阅奏章。无论是作为一个父亲也好，还是作为一个皇上也罢，眼看着自己培养了30多年的太子让自己亲手废了，他这心里头得是个什么滋味啊？其实说到胤禛的疯，咱们通过历史的角度也不难分析。那年胤禛被废的时候已经是33岁的人了，当太子30多年，可是一点也看不到做皇上的希望。人这一辈子有几个30年呢？作为父亲的康熙其实也不是完全没考虑到儿子的感受，可是自己身体正壮呢，一大堆的事儿等着自己处理，怎么可能就因为胤禛做了无聊的30多年太子就把这皇位让出去呢？所以咱们姑且分析，胤禛的精神或者行动失常很有可能是因为常年压抑导致的。对于康熙，废除一个太子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儿啊！况且这个儿子他打小就偏爱，为了能让胤禛成才，他也付出了不少的心血。难道真是因为一个行为失常就让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啊？康熙一共有35个儿子，除了夭折的还剩下24位阿哥惦记着他那皇上宝座呢。虽然胤禛早就被立为了太子，可是只要他一天没当上皇上，就有被顶替的可能。所以这些阿哥们没有一个放弃的，都在背后做手脚。在当时皇宫里分为3大集团，第一个就是太子党，领导者是太子胤禛，他这个集团里可都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首先是他的老爷，当时是领侍卫内大臣，其次是他亲生母亲的叔叔索额图，当朝宰相，再有就是亲生老妈的爷爷索尼， 是康熙出任时候的辅政大臣。外祖父家有这么深厚的朝廷背景给应仁撑腰，无论是对于康熙还是其他集团来讲，那可是最大的障碍和压力。第二个集团是黄八子集团，在这个集团背后支撑的都是一些朝中元老级大臣，再加上领导人八阿哥本身就是德才兼备，聪明能干，非常能够拉拢人心，所以是当时太子党的最大威胁。最后一个就是黄四子集团，核心人物是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不过他比较有心机，采取的战斗策略都是按兵不动，以不变应万变。这回康熙废了胤禛，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太子党集团急于抢班夺权被康熙发现了，而且这种趋势还是愈演愈烈。另外曾经有人向康熙告密说，胤禛之所以神志不清，那都是因为皇长子请了一个喇嘛用巫术把太子迷惑住了，所以才会疯疯癫癫的。咱们姑且不论这个巫术是真是假，康熙也是从太子走过来的，宫中这些权力之争他心知肚明啊。我这还没死呢，你一个太子就天天惦记，巴不得我早点死，那我能让你好过得了吗？再有了，都是自己的儿子，为了个皇位愣是不惜手足之情搞小集团，搞不好还得出人命。索性啊，我先废了太子，让你们这些明争暗斗的先给我冷却冷却。康熙抱着这种想法废了太子，原以为这些儿子之间的矛盾会有所缓和，可是让康熙没想到的是，这问题不光没解决，反倒是越来越糟了。自从胤禛被废以后，以八阿哥为核心的那个黄八子党是更加积极的精心策划，想尽了方法想取得皇太子的地位。刚才咱们也说过，这八阿哥本身就很有才华，而且聪明能干，在交际方面那更是行家里手啊，所以朝中很多大臣都被他拉拢，成为了他的支持者。其实对于八阿哥的能力，康熙也是曾经考虑过的。有一回啊，康熙想征求一下大臣们的意思，结果发现很多大臣连考虑都不带考虑的，都同意立八阿哥为太子。还有大臣特意给康熙写推荐信，康熙一看呢，我刚废了一个太子党，紧跟着又来了一个皇八子党，你们这么拥戴八阿哥都是什么居心呢？结果这些大臣不光没起到什么好作用，还给这个八阿哥帮了个大倒忙。太子之位一天空着，皇子们的斗争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面对如此困境，康熙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论是宫里的还是民间的，只要您感兴趣的、有意思的，尽在话说天下。眼看着乱成一锅粥的局面，康熙愁的连觉都睡不着了。太子的位子不能一直空着，可是眼看着儿子们为了这个位子打得连亲情都没了，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再次立胤禛为太子。虽然这个废太子还在发疯，但是利用一个疯人平息眼下的事情是最好不过的了。康熙48年3月，废太子胤禛复立，短短的5个月，胤禛从失去太子之位到再次得到太子之位，好像一点也没什么欣喜之情。太子之位对于他来讲可以说是可有可无了，这回康熙再立他，他或许也明白点什么了。首先，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都是被别人用巫术陷害的，现在不过就是平反而已。再有， 要想平定黄八子集团，只有他的太子党集团才有这个能力。不过康熙考虑的再周全，也还是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无论胤禛的疯病是因为巫术，还是受到其他皇子的压力所致，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康熙做皇上的时间太长了。30多年的太子，何时才能熬出头啊？于是胤禛被再次立为太子之后，病也逐渐的好了，开始联合过去那些党羽继续支持他，以达到增强自己能力，迫使康熙退位的目的。康熙这回真是寒心了，无论他怎么做，几个儿子永远都把皇位看得比谁都重，无论是兄弟还是父子，在这个皇位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呀。康熙51年10月，康熙把胤禛第二次废除，囚禁在咸安宫，这一待就待了10年之久。从这以后，胤禛消失了，彻底的消失在皇帝宝座前。两次被废，两次被立，这个倒霉的太子胤禛最终也没有坐上皇帝的宝座。也正是从废掉胤禛以后，康熙彻底放弃了再立太子的打算。直到康熙去世，这个太子党和那个皇八子党谁也没能如愿以偿，而是雍正继承了皇位。从历史角度上讲，康熙的长寿对于他个人来讲是件好事，但对于胤禛而言却是大不幸。30多年的太子，他要等到何时才能大展拳脚治理国家呢？长期的压抑生活让胤禛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在他第二次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估计他也嗅到了那种血雨腥风的味道。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他只是想尽快的继位做皇上而已，只不过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操之过急，导致最后康熙对他的第二次废除。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